欢迎收听多人小说剧《北斗》，晋江文学城孟西石原著，声容文化制作，喜马拉雅荣誉出品。 岳定堂身后跟着一名妇女，女人手里牵着个小孩。林叔认得他们，女人是孙家的女佣，白天给他开门的时候见过，小孩则是大家遍寻不获大半夜的正主陆祖德。女佣一看见孙氏就叫起来， 哎，太太，您怎么跑这儿来了？小少爷找到了，咱们回去吧。 陆祖德一脸惶然，怕是被大人们的反应吓坏了。孙氏扭身看见儿子，二话不说扑过去，将人紧紧搂入怀里。 德哥，你可算回来了，你到底上哪儿去了？知不知道为娘很担心你啊？ 我去追小狗玩了，就迷路了。 陆祖德抬头环顾四周众人，吞吞吐吐，害怕低头，像是怕母亲责怪自己。林叔见状也松一口气，他问岳定堂， 你在哪里找到他们的？ 我接到你的电话之后就去孙家看看，正好在他家门口撞见女佣带着陆祖德回来，他听说孙太太到处找自己，还上巡捕房报案，就让我带他过来了。 孙氏将陆祖德搂得紧紧的，似乎在与儿子诉说自己的紧张之情，但他背对着人，林叔听不大清楚，只看见陆祖德怯生生地看了他们几眼，伸出手去拍拍母亲的背脊。 妈妈对不起，让你担心了，我以后再也不敢了。 天色不早了，你们现在回去也不安全，不如先在巡捕房将就一晚，等明日再回去。 太太，明日乡下老家的老太爷老夫人说要过来探望小少爷的，您忘了？ 哦，是了，瞧我这记性，多谢两位长官，今晚多亏你们了，我实在是感激不尽。情书我先行告辞了，来日定当奉上厚礼致谢。 你们孤儿寡母居住，的确容易惹出麻烦。今晚我的司机会跟着你们，在孙宅外面守着，有什么事情需要帮忙，你们只管喊他一声就行。等明日你们家长辈来了，家里人多，我再让他们回来。 林叔难得看见岳定堂如此热心，简直像看见太阳和月亮同时升起。孙氏千恩万谢，带着陆祖德坐上黄包车离开，女佣则跟在旁边。岳定堂收回视线，发现林叔的眼神。 这样看我做什么？ 我在看你是不是鬼上身了。 岳定堂面无表情伸出手，林叔猝不及防，脸颊被狠狠捏了一下，哎哎两声赶紧跳开。再看左右，没人发现，不算丢人。 哎哎，君子动口不动手啊。 我收回之前的话。 什么话？ 孙氏有些古怪。 哼，你终于发现了，不说我疑神疑鬼了？不对吧，那你刚才为何还掐我？ 手痒。 好啊你。 刚才来的路上，陆祖德趁女佣没注意跟我说，孙氏不是他的亲生母亲，孙氏对他不好，要害他。我想你之前说孙氏有古怪，的确是有道理的。 嗯，那可真是巧，我这里也收到一个求救消息。 陆祖德？ 不，是孙氏。 他从兜里摸出一张纸条，上面歪歪扭扭写着两个字，救我。两人四目相对，都意识到事情的不简单。原本以为就是一桩周姐夫在外头和小寡妇藕断丝连的家庭闹剧，后来成了帮忙找孩子的小案子，现在又变成母子相告的戏码。 刚才孙氏给我下跪的时候，趁机把这东西塞到我手里，陆祖德说孙氏不是亲娘，要害他，孙氏却让我救他，难不成孙氏早就料到陆祖德会给你说这些？ 不太可能。 假如孙氏当真有什么不可告人的秘密，应该会竭力把事情压下，大事化小，小事化了， 而不是主动找上门来让我们帮忙寻人。这摆明是要将事情闹大才对。而且这妇人不简单，她一开始完全可以拒绝我的拜访，却又让我进门，让我发现家中摆设与她格格不入，起了疑心和兴趣。今晚来巡捕房的路上，她还提起袁公馆那件案子，现在看来倒是有些刻意的味道了。 故意提醒你隐晦求救？ 嗯，但陆祖德向你求救我是想不到的。一般来说，小孩子柔弱无害，我们肯定更倾向于相信小孩子。但孙氏故意引诱我去挖掘这种种疑点，我现在也不那么确定了。你说这两个人谁说的是真的？我们又该相信谁？ 如果陆祖德说的是真的，那么孙氏有可能就是专门做人口买卖的拍花子。我让司机在外面盯着，也是以防万一，以免孙氏狗急跳墙对陆祖德做出什么。有他在，这晚上不会有什么事情。 我没意见，但你有没有想过，如果孙氏才是需要被救的那个人呢？像他这样的妇女也是容易被下手的目标之一，那么谁又会是迫害他的人？那个女佣？我看倒是挺像，那个女佣对孙氏的态度不太恭敬，不像是对待家里的女主人。 明日我们以探望之名上门拜访，看能不能挖出什么线索。 也行，这一天折腾的，你没瞧我姐那脸色，我姐夫刚哄回了一丁点，孙氏又上门了，她那脸色立马又回到暴风雨来临前。我现在回去还不晓得会不会被殃及池鱼。 去我那里睡吧。 不行，我还得回去给他们说一声孩子无恙，不然我姐夫那老好人性子肯定会担心。这件事蹊跷，我正好让他别插手了。 好吧，那我送你回去。 岳定堂看见灵叔头发没梳好，两根呆毛迎风招展，没忍住伸手顺平一下。灵叔的眼睛都快睁不开了，像只睡意浓重的慵懒猫咪，一步三摇往外走。岳定堂摇摇头，就怕他不看路摔一跤，只得跟在后面。林叔回去之后连澡都没洗，倒头就睡。第二天起床时，他才想起了姐姐姐夫的事情，结果走出卧室一瞅，姐夫已经去上班了，姐姐在给他煎蛋，一切风平浪静，好似什么都没发生过。林叔疑心这是暴风雨前虚假的宁静，蹑手蹑脚走到他姐背后，试探的开口： 姐。 哎呀，你要吓死我呀，你看看，都因为你猪油都倒多了。 那正好，多煎一个，老岳待会儿来接我，估计要在这里吃早饭的。 其实岳定堂肯定是在家吃了才过来，林叔这么说只是为了多骗一个煎蛋吃，老岳不吃可不就得他来收拾吗？ 定堂要来啊，那我多煎两个。 怎么他一来你就能多煎两个了？平时我想多吃一个你都不给我做。 哎，定堂爱吃鱼吗？你晚上喊他回来吃饭吧，我多做一条鱼，昨天买的，现在还养在池里活蹦乱跳。对了，我再出去买点菜吧，你知道他还喜欢吃什么？ 姐，感情我不是你亲弟弟，姓岳的才是。 胡说八道些什么呀？ 难道不是吗？你看看人家春小姐对我就跟对亲弟弟一样，有我这么好的一个弟弟你还不知道珍惜。 哼，你哪里好了？是不声不响走了八年好，还是去东北又带了一身伤回来好啊？ 哎呀，今天天气真好。 去去去，一边待着去，别妨碍我。 姐，你跟姐夫没事了吧？ 能有什么事儿啊？ 哎呦，我的姑奶奶，你昨天可是一哭二闹三上吊的，这会儿就开始犟嘴了。姐夫他就不是那种人，那孙寡妇跟他也没什么关系，都是误会。 更何况此事各中另有古怪，不过他没打算跟灵瑶说那么多，以免把灵瑶给吓着了，又要禁止自己去调查。 你在帮他说话？ 天地可见，我是站在你这边的。 行了行了，你姐夫都给我说清楚了，我没事儿。有人敲门，赶紧去开。 林叔见他脸色无碍，揣摩着夫妻俩的确是和解了，这才放下心。门一开，果然是月定堂。林叔长臂一伸，搂上人家脖子，一副哥俩好的架势。 老月，你吃了早饭来的吧？ 月定堂刚想说是，闻见厨房里飘出来的香气，顺势改了口。 啊，还没有，正想尝尝林瑶姐的手艺。 啊？嘿，你这明摆着是睁眼说瞎话啊。 林瑶正好端着煎好的鸡蛋走出来，闻言眉开眼笑。 定堂，快快来尝尝姐姐做的煎包和油条。哎呀，先去洗手。 林瑶眼明手快，一根筷子打掉林叔朝煎包伸出的魔爪。半步之遥，没能先尝到煎包的美味，林叔遗憾缩回手，悻悻走开。他走到洗手间，拧开水龙头，手上沾了点肥皂糊弄一下。听见身后动静，抬头从镜子里看见月定堂也过来了。 也被赶过来洗手了？ 早半课跟晚半课有什么区别？东西又不会飞了。 你吃饱了自然这样说。我一起床就马上去探听我姐跟我姐夫的事情，到现在滴水未进，不容易吗？我 挺不容易。 等会儿我姐要是问起孙寡妇的事情，你别说太多，免得她听到我们想深入调查又要瞎担心了，唠叨起来没完没了。 擦手。 月定堂见他抖着湿淋淋的双手就要踩出去，忍无可忍把人揪回来。林叔无可奈何，拽着擦手巾胡乱擦拭，那样子就像是成天在家里被老婆念叨却又无从反抗的丈夫。 管的可真多，比我姐管都多，不知道还以为你是谁家老妈子呢。 林叔， 干什么？ 闭嘴。 凭什么？ 就凭你需要我帮你啊。 你， 林叔挑眉抬眼，那意思很明显，你凭什么让我闭嘴？ 不然我就在这里亲你。 林叔眉眼挑起的时候，有种说不出的豁然。那一瞬间，月定堂的心就像柳叶被春风勾弄起来，痒不可抑。月定堂自忖是个说到做到的人，所以他凑过去在对方唇上咬了一口，不重也飞快，因为林瑶的声音由远及近，让他没能继续下去。 多人小说剧《北斗》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更多精彩内容，请听下集。